双脚点的人力马力兵刃的力量。要想胜田代表，田代表也不傻，也照长帽的方法一转个把链子背在身上，用花枪的枪杆把链缠上，扣住铁锅梁，双脚点蹬，紧紧的带马往前走。哎呦，两旁的人看着鼓掌喝彩呀、哪见过这么场凶杀恶斗，连朱元璋看的眼睛都直了。拽来拽去，两个人一块从马上掉下来，扑通这一摔下来，链子这劲儿就破了，飞抓也撒开了。再看两个人卷吧卷吧把暗器带起来，在部下就伸了手，兵刃也不要了。田代表是轮拳就打，长帽是飞脚就踢，两个人抱在一起。这回打的是更热闹，翻上翻下，一会儿长帽骑住田代表，一会儿田代表又把长帽压在底下。胡大海一看不行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，这短兵相接了，看这意思，要不把那头给整死，他们不能罢休啊。跟朱元璋一商量，老四，咱不能看热闹，这不剩下不少小年轻呢，什么叫人多势众，这是把他抓住是上策，干脆把姓田的逮住就得了。朱元璋点头答应，命令于镐、丁世英、朱穆英小英雄全从马上跳下去，过来七手八脚把田子彪给摁住了。这田子彪能力再大，糊了长帽都够他呛，再加上这些人他哪能架得住呢？就把田代表是生擒活拿。这田代表不服气儿啊，连跺脚再晃脑袋，呸，我不服，我不服。朱元璋啊，你们明营算什么英雄，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就把我置于死地，我也不愤你们。朱元璋太喜欢他了，亲自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田代表的眼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，亲自过来给田代表的绑绳解开。朱元璋躬身施礼呀，小将军，哎呀，你真是难得的人才，朕非常喜欢，方才多有得罪，这厢赔礼了。朱元璋说完是一躬到地，这倒出乎田代表的意料之外，那叫皇上。在封建年代，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，给你行礼，你想什么来的？那得说明朱元璋礼贤下士，有爱将之癖。把田代表闹愣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长帽也过来了，哎，小白脸子，不打不交啊！行行行，你真有两下子，帽铁算服了你了，方才多有得罪。我小白脸，原谅我吧。长帽也躬身施礼，这玩意儿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呀、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，大多数的人都是被恭敬怕的。田代表叫着脸一红，心说话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，说个难听的话，我不是个毛贼草寇吗？我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寨主吗？方才我在山上设下埋伏，